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黑屁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在十一之前来聊聊如何给亲朋好友送礼才能够送出健康。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公共卫生热线的郭高峰，请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您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健康话题呢？ 中秋节刚过呀，马上迎来国庆长假，已经有不少市民呢致电我们12320热线，询问一些节假日出行啊、保健呀、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 好，今天也是很多人都在准备着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哈，很多人都做了一些安排。那么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说防病的一些事项吗？ 外出旅游的时候啊，生活规律呢常常被打乱，行程啊辛苦劳累，会导致身体的抵抗力低下。如果再遇上天气变化呀，身体受寒呀，许多人都会感冒，尤其是中老年人、体弱的人群。所以呢，在外出的时候啊，旅行行程安排呢要轻松一点，带好必须的衣物呀、药品呀，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在人流密度高、密闭场所通风差、卫生设施有限的场所，再加上舟车劳顿，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啊是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呢，在候机候车的时候，尽量到空气流通的地方等候，不要在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久留。另外呢，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咱们呀尽量不要和有咳嗽啊等等这个上呼吸道症状的人近距离说话，以及近距离接触，这样呢避免被传染。旅途中如果有发热等等流感样的症状，尽量呢要戴口罩，以免传染其他人。还要关注有关部门的旅行提示，避免去这个疾病爆发的地方旅行。如果在途中或者回来以后呢出现身体不适，特别是有高热、咳嗽、全身疼痛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并且告诉医生自己的出游史。 您看哈，这个昨天是8月15，接下来的这个国庆节啊又到了一个插堆结婚的这个时节了。 对， 很多朋友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婚宴哈，亲朋好友相聚。那么在饮食方面需要提醒大家什么呢？ 节日聚餐最常见的呀，就是暴饮暴食以后引起的消化不良啊，还有急性胃肠炎，还有大量饮酒或者服用某些药物直接刺激胃黏膜甚至肠黏膜造成的急性胃肠炎。主要的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严重时呢可导致脱水和酸中毒。急性胃炎的治疗侧重于去阴治疗，是对症用药，病人宜卧床休息，进清淡的流质或者半流质饮食，必要时呢要停食1到2餐。如果腹泻的次数频繁、持续时间过长，出现了脱水的症状，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应用抗生素，还纠正脱水治疗，并且酌情使用一些止泻剂，一般呢短期使用即可。 那您前面说了这个防病还有饮食方面的这个安全哈，外出的这个旅途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有需要什么提醒大家的也跟我们说说。 外出旅游的人啊，尤其是咱们到山区旅游的，要格外小心，不要去未开发的危险地段。如果有雷雨天气，要尽快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哈。那么我们这个下回连线呢，就得过了这十一假期之后了。在这儿也是提前祝咱们12320的所有工作人员节日愉快了。谢 谢 您， 谢谢大家。 好，郭老师，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徐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看哈，昨天是8月15，哎，这个再过几天就开始11长假，路面上都显得有点拥挤。这个走亲访友哈，在节前也是特别的忙活。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呢，跟我们来聊聊。您看啊，这11假期呢，马上就要来了，可能很多人都难免不了要去串串亲戚啊，去看看老人，买些什么样的礼物？ 对 啊，买什么样的礼物？既咱不先说钱的问题啊，钱不钱的咱不说，关键是这些礼物能够健康，能够让老人啊，或者让您想表达这种感情的这个对方能觉得舒服一些。 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好。第一就是，其实礼物的定义就是表达一个敬意、心意，完了尊重，肯定是给亲朋好友送礼。他这个舒服特别关键，就只要你是送给你的亲人，他希望你有这种意识，但是绝对不想给你增加任何的负担。 对对对对， 你想想咱们的父母，他会嘱咐你什么也别给我买，我什么都不缺。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表达的。到11啊，春节啊，像8月15，肯定要表示一下。我觉着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肯定说吃的是最实惠的。 吃的那是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去看老家，咱先说哈，自己亲爹亲妈， 对 对吧？丈母娘、老丈人、婆公公婆婆，你去超市，你肯定买一大堆吃的，是吧？拿回家去。但是那个吃的里边，你现在去超市，可选的余地也大。但是与此同时，也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好。除了老人爱吃这几口之外，哪个更好一些？ 其实有一点，咱们先跟听众朋友，我就想表示一下。买吃就他只要是为节假日特别准备的他就会导致一点点的过度包装，那样其实对于自己家的亲人没有什么必要。你比如说鸡蛋，就是我送鸡蛋绝对不浪费。 哎，送鸡蛋不浪费吗？ 你不浪，你要给老人，比如说送一个小那个盒包装的45枚或者60枚的鸡蛋，它不浪费，所以我一般比较愿意送的，我先说我一般送的啊，牛奶就那提一箱的没有问题，然后鸡蛋、燕麦、杂粮、坚果、完了是水果， 这些都是日常常吃的， 常吃的，但不是说一下子给他买这么多，就在这里边给他 挑选， 还有一个茶叶。老人特别喜欢送茶叶，因为他每天喝茶，茶叶好一点的也不算便宜吧， 是是是， 所以你就捡着他喜欢的，完了又不贵的，这样的给他送最受他的欢迎。 老北京特别爱喝花茶，其实花茶不太贵啊，你要是买一些什么金桔梅那个东西就齁贵齁贵的， 没错， 是吧？ 我要是老人有人送了茶叶以后，你去他会说今天给你沏的这茶，这茶是谁谁送的，然后那个可舍不得给谁，完了还表示对你一个比较重视才给你用这个茶，所以茶叶不浪费。像那个你说鸡蛋吧。到这个季节，你到超市看是各种牌子，红皮儿的，什么散养的、鸡养的、什么溜达的柴鸡蛋，就全出来了。实际上，从营养的成分来分析的话，差别不大 啊，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价格现在在超市上差别还挺大的呢。 对 啊，但是从营养学上来说差别不大。 对，要按照我们有的营养老师说的更狠了，他说虽然鸡场的养的那个鸡蛋没有柴鸡蛋的口感好，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家还营养配餐呢。他确实是有人在给他用这个饲料下功夫，也不用在意这个鸡蛋的黄啊是浅是深，你多给他吃点含胡萝卜素丰富的东西，他自然那黄就会变得很黄。所以我觉着你给老人或者给亲朋好友送礼物买鸡蛋的时候，品牌倒还真的是有点保证， 就是大品牌的哈， 因为它真的是伤不起呀。按原来说，它不敢有一点点的闪失。我记得在哪年，人家给我老妈送了一箱鸡蛋，60枚的，但是上边呢没有生产日期。其实现在预包装食品没有生产物那个标注时间的是一个大忌。因为他毕竟要看看什么时候到期嘛， 对对对对， 完了就给人家打了一电话，第二天就给送来了一个待生产日期的， 那这个框肯定还留在这儿呢，人家就说阿姨，其实我们有日期，只不过他那墨比较重，就是盖的类似于章印章的，它模糊了。 嗯， 所以说大的品牌它特别在乎，一个是国家的监管力度，一个消费者的口碑。 嗯， 所以我觉得它贵点还值得。 嗯，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去给老人送礼啊，如果说买鸡蛋的话，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照您的说法就是什么柴鸡蛋呐、啊，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大品牌的，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嗯 嗯嗯，散养蛋可能口感好一些。 嗯， 或者说哈，差别在哪儿啊？你去送到人家的时候，他会一看上面写的柴鸡蛋，或者乌鸡蛋等等，现在还有绿鸡蛋，就是说他等等，他会感到你对他重视的一个上一个档次。 嗯， 比如说他不了解里面的成分，他就会想到，哎，谁给我买的是柴鸡蛋？ 嗯， 他从心里头这个预知就会感觉到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不妨多花几块钱。然后给老人在这个时候 心理上的一种满足， 心理上的一种，你总比我提了二斤散的鸡蛋去送礼， 倒是要 看，那买十斤都不好看， 是， 所以还是 看着好看多了。 包装和这个季节近几年吧，我发现对过度包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是， 没有像原来。看你一句话， 啊，您说， 就在那个一到八月十五或者过节，走下那个垃圾， 对， 全是包装的盒子。 是这个鸡蛋上不是特别显眼，昨天刚过去的中秋节啊，原来前几年是最显眼的过度包装，卖月饼之余搭了很多东西， 现在也好了， 现在 已经多大很大。 说到这个鸡蛋啊，您看这老百姓也离不开鸡蛋，今天正好在这儿也多说两句，比如说鸡蛋买回家，鸡蛋的做法太多了。对吧？ 对， 从营养学的来说，您认为是哪个是最能够保证营养？ 白水煮蛋肯定的是 白水煮鸡蛋， 百分之百的。 啊， 你提醒的我特别好，你这个烹调方法我倒说一下。 嗯， 老人我们一直在说一天保证一个鸡蛋，如果不是大夫特意强调您现在别吃鸡蛋了，或者别吃蛋黄了，不是特意强调的话，它真是生命的起源，它是别的食物当中没法跟它比的，它的生物价是96，其他都以它作为参考的 参考物。 你跟鸡蛋比怎么样？ 嗯， 所以鸡蛋还是一个相对很平衡的、很均衡的一个营养。 嗯， 要吃。那白水煮蛋，它没有额外添加给它任何的东西。 嗯， 没有油，没有盐，也没有糖。有的人喜欢卧鸡蛋还放糖呢， 是 吧？ 是。 它什么都没有添加，而且你要是习惯了这个口味以后，还不愿意吃别的添的东西了呢。 嗯。这个说实话，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太白了哈，于是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做法。最常见的比如说同样是煮鸡蛋，茶叶蛋也算是各个东西了。 茶叶蛋也没有想象那么坏。 也没有想象那么坏啊。 只要不是过度搁盐。 嗯。 要是过度搁盐呢，就等于是坏的不是这个茶叶和鸡蛋，坏的是那个钠摄入 太 高 了。 太 多 了。 嗯。 茶鸡蛋有的老人觉得，如果你做白水煮蛋的话我就不吃。 嗯。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变味儿，给它添加一些别的味儿进去。使他可以吃鸡蛋。 嗯， 我们有一个测试，就是所有的包括炸馒头片儿， 嗯， 炸面包、炸排叉、油饼什么都算上，最吸油的原来是炒鸡蛋 啊。 这是我从杨业新，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理事长，他带领他的博士生研究出来的数据，不能不承认。 嗯， 后来我回家还真试了试啊，我说到底它怎么样？ 嗯， 我就用同样的油煸了煸茄子， 嗯， 煸完茄子呢，还剩好多油。 嗯，茄子就够能吃油的了， 够吃油的了， 对对对， 茄子也软塌塌的，还那么多油，我再一搁俩鸡蛋一煸，什么都没了，那锅里就剩鸡蛋了，任何油都不残留在锅里边。 嗯， 所以我倒是这会儿提醒老人一句。炒鸡蛋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嗯， 如果您要每天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那25克油可不够， 肯定是 超严重超标。 嗯， 所以白水煮蛋像吃卧鸡蛋也还行， 也还行哈。 煎鸡蛋不要煎一面焦的，不，它不能叫焦，就两面熟是最好的。 嗯，有人好吃稀汤寡水的煎鸡蛋， 一面都焦了，一面还带 水， 那不好 啊。倒点酱油，倒点醋，蘸着吃， 口感最好， 口感好。 尤其是出去吃菜，出去出差，如果要是 自助餐 没有什么食欲的话， 嗯， 早晨吃这个肯定能吃下。 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在十一之前说说送礼。那您看哈，去这个，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那个都是日常的啊，人之常情的这种送礼哈， 看看老人，看看自己的亲属，然后买鸡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除此之外，你看现在比如说买点牛奶去看看老人， 对， 也老人认为说这个牛奶补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现在老人接受牛奶的程度比前几年要强了。 嗯， 在我们国家再早，比如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嗯， 上岁数的老人对牛奶几乎是排斥，嗯、 是， 他也真接受不了，就乳糖不耐受。 嗯，乳糖不耐受。但是这个说到这个买牛奶啊，先问您一个问题，还是我挺关心的一个问题。您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同样咱不差钱的情况下，买牛奶好还是买酸奶好？人家 营养没区别， 没区别吗？ 嗯，营养上这两个数据一直是被就是我们的朋友纠结的问题，实际没区别。有一点需要解释，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是能听懂的， 嗯， 就是同时100毫升牛奶和酸奶， 嗯， 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酸奶更利于我们消化吸 收， 尤其老人乳糖不耐受。 嗯， 但是酸奶里它确实添加了糖， 嗯， 或者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咱们都是100毫升， 嗯。 我没，你没有添加， 嗯， 我添加了，最终还是100毫升，我的干物质就会比你少一些， 嗯， 所以再这样比成分的话，酸奶就会显得数据上弱一些。其实不是酸奶本身不敢跟牛奶比，是它加了糖等等成分， 嗯， 但是那个糖加的还不算太少，嗯， 是， 就是你要能吃出来有甜的口感的话，嗯，那就挺甜的了。 是，所以有些人现在家里边自己做酸奶哈，包括有些这个饭馆也推出了所谓的自制酸奶。 对 啊，这个一尝一口真是酸，甚至于还得兑点蜂蜜一份。 对，蜂蜜挺好喝的，我也兑过，因为我也是用机器做酸奶，我自己不能控制，有的时候家里人也觉着不好喝， 嗯， 肯定是喝惯了外边的不好喝， 嗯， 然后加一点蜂蜜就。蘸一点点蜂蜜， 嗯， 口感马上就可以改变。你没拿整个蜂蜜跟酸奶拌起来， 嗯， 那没意义， 嗯。 完了呢，吃一段这种酸奶以后，慢慢的蜂蜜就会用的少一点。 嗯， 在已经习惯了自己家做的时候，再去买一盒超市的酸奶， 嗯， 他们就可以吃出来甜的味道。 对对对，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牛奶、酸奶，看来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无所谓啊，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就你现在加一点糖， 嗯。 也问题不大，就你别再吃别的额外糖块什么的， 嗯， 到市场买，如果不自己做，去市场买酸奶也可以。 是，当然了，说到这个牛奶哈，现在超市里边的牛奶的种类真多哈， 太多了， 就是什么加钙的，然后补这种补那一种，甚至还有一些什么调制乳啊，说法也不太一样。 对， 首先我们先在节目里边先跟大家说说，有些看似像酸奶的，不是看似像牛奶的，未必是牛奶，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调制乳的饮料，首先 调制乳，其实它们更接近于酸奶，更像酸奶。 嗯， 牛奶呢，就是看蛋白质， 看蛋白质，是吧？ 蛋白质我们的标准应该是2.85， 嗯， 原来是3，后来给， 嗯，降了点。 就全国人民都吃到奶嘛，哈，嗯，它要是酸奶， 嗯， 种类是太多了， 嗯， 而且它有时候是乳酸饮料， 嗯，对。 酸酸甜甜那广告是酸酸甜甜，还是加这个的， 嗯， 就是口感比酸奶只好不次的， 嗯， 更要 小心 看看标签。 对， 你看标签那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是很有用的。 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些这个商品产品的这个标签哈，蛋白质竟然是0，就是可见它就基本 上饮料了， 真是饮料。 所以，酸奶怎么着也得2.几吧，不敢， 嗯， 跟牛奶比， 嗯， 它也低不了太多。 嗯， 所以那个。如果是一甚至更低的话， 嗯， 要给孩子当成乳制品来增加营养， 那 就 不合适 了， 那肯定达不到这种效果。 但这问题老人倒是不多， 嗯， 老人一般不喝这种 饮 料， 对， 对， 都直接喝牛奶哈。那您先说现在的这种牛奶哈，什么纯牛奶啊，什么高钙牛奶，甚至有些什么加了枣的牛奶，这些可选，怎么选？ 高钙牛奶吧，如果你真是比较像你说的富裕， 嗯， 或者有钱。买他的为厂家服务了，这是没得说， 嗯，为厂家服务了， 要为自己服务啊，你能买牛奶里那些钙充分利用了，吸收了，足以 就够了，就够了啊， 就买普通的， 就普通的。 我上次看有香蕉牛奶、大枣牛奶， 对对对 对， 我特意过去看了一眼，最后一位都是香精 啊， 嗯，话不能说满，对吧？ 嗯，对， 对对对， 尤其在节目里头， 嗯， 我留一后手， 嗯， 您自己去看看去，嗯，万一我是说的去年前年了。 嗯， 万一现在人家不添加了， 对，人改进了呢， 改进了呢， 嗯， 哎，现在你别说， 改的特别快， 嗯， 有时候我去到外边正讲座，这个人说的怎么怎么着，回去一看不是了， 嗯、 人厂家变了。 哦， 但是那个我看的香蕉和大枣牛奶，最后一位真的是香精，他不敢不标注， 对他一定得标， 限制， 嗯。 那你说香蕉有那么浓的味儿吗？ 嗯， 包括酸奶，包括草莓， 嗯， 实际上真的天然的水果的味道很淡。可是你要喝那种东西还是很冲的， 嗯， 就是香蕉味很冲。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从如果是为了营养哈，不追求这种所谓的口感的话，纯牛奶是不是应该挺好的一种选择？ 就买纯牛奶， 嗯， 或者是说他也说鲜奶吧， 嗯， 最好了。现在有的朋友觉着羊奶不错， 嗯， 给老人送点羊奶， 嗯， 我的观点就是如果羊奶的价格不比牛奶高太多， 嗯， 选择它没有问题。从本质来说它也很细腻， 嗯， 因为蛋白质什么的也都不错， 嗯， 但是千万别受厂家的忽悠，说它比牛奶好到怎么了不地， 多少倍，对对对对， 不是那个情况哈，但是偶尔尝尝改善改善口感， 嗯， 也没有问题， 嗯，还是可以的哈， 嗯。 那您看哈，这十一这个马上假期就要来了哈，很多人都去送礼，你看买个鸡蛋，买个牛奶，这有点 显 茶叶啊， 这都行，嗯， 都行哈， 你还觉着不够那什么是吗？ 再来点干果吧。 啊，干果也行， 干果也行， 啊， 是吧？ 干果也行 啊，这个季节好像也是容易吃干果的时候，对吧？ 对， 嗯，秋天嘛， 因为它秋天吃果，它原来说秋吃果， 嗯， 后来我就把这个果给范围扩大了， 嗯， 不单单水果了， 嗯， 像一些果实也给它包括在果之内了， 是， 啊，也挺好。 嗯， 坚果呢，它就是这个意思，在平时的核桃、花生之类的，它是入不了这个香，就是礼盒的。 嗯， 入到礼盒以后呢，可能就相对来说高端一些的。 嗯， 坚果比较贵， 是吧？ 给老人买的时候，你也不用贪大，就买比较小包装的。 嗯， 因为那个也不经搁，再过俩月一来，一过也 那味儿变了。 一来暖气的话，它这不还不快一个多月， 嗯， 它可能吃不了的时候，它就味儿更容易坏， 嗯， 甚至比那个我们说的粗杂粮更不容易保存。 是，您看啊，粗杂粮、干果， 嗯， 这个都属于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没错， 粗杂粮其实在这个季节送礼，现在也包装挺好看的啊， 包装挺好的，而且它那里边的品种， 啊，挺多， 特别好。它还是好在哪儿？它真的是小包装， 嗯， 就是像小米儿， 嗯， 吃不了多长时间就吃完了。 嗯， 我觉着比较人性化吧。 但是杂粮这个东西，您看过去都属于生活水平不好的时候， 比较粗 啊，才吃。 现在不会，你不要小看老年人的健康意识。 嗯， 你要给他送粗杂粮，他肯定会想到你是为他好。 嗯， 这个我反正觉得我周围的老人都能接受。 嗯， 他喜欢。 那粗杂粮怎么吃？可能既营养又健康。 他基本做粥。 做粥是吧？ 粥吃。 嗯， 因为做饭的时候他觉得分二次加工他麻烦。 嗯， 他比如第二天想吃点杂粮，头一天忘了泡那个薏米啊、红豆啊，就不好熟。 嗯， 但杂粮粥老人有的是空，就熬去呗。 嗯， 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熬粥的过程中闻到那种粥的香味儿， 嗯， 觉得是个念头，是个事儿， 嗯。 反正我们家里面老人做粥比较多，他们也，嗨，就没一个就老人单独生活呀。 嗯， 他有特别多的不方便， 嗯， 包括煮粥，他也会说，哎呀，怎么也得吃剩的， 嗯， 他煮一次粥，真的第二天会 吃，对对 吃，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 事，实际问题， 嗯， 对，别煮太多吧，嗯，煮少一点， 煮少一点，而且是不是这个样儿上能丰富一些？ 怎么煮都行 啊，人家说八宝粥，各种各种各样， 没问题， 啊，没问题啊。 那个我看有的老人在超市买， 嗯， 买那个糙就是粗米啊， 嗯， 什么的特潇洒。我看他都没意识，他就见着什么抓一把搁口袋，见着什么又搁一口袋，他就是那种感觉。 嗯， 只要摆在超市的，全是可以吃的。 嗯，知道也是。 它口感又没有什么特刺激的。 嗯，那您比如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杂粮是多长时间吃一次比较合适？ 每天吃都行。 每天吃都行。 不超过全天主食的，就三分之一左右就可以。 它算是主食吧？ 它算主食。 算主食。 主食我们也不是说越粗越好，比如说让你吃糠咽菜， 嗯， 受不了，就是每天，比如说我吃六两主食， 嗯， 比较强壮的小伙子， 嗯， 吃六两的话，你最起码有二两是粗杂粮。 嗯， 这是一个底数吧。 嗯， 但是老年朋友看自己情况，比如肠胃比较软弱的，那可能小米燕麦呀， 嗯， 就比薏仁那种更好吸收一些。 嗯，是 根据自己。 今天节目最后呢再说一个，前日子这前两天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啊，咱稍微说一个超市里边略微显贵一点的，这橄榄油。 对， 是 这也是送礼，我也比较推荐。 推荐 亚麻籽油、 亚麻籽油、 核桃油、杏仁油、 啊， 高端的。 原来都是大桶大桶的什么、 哎、 豆油，对吧？花生油， 一买五升的，老人一倒就多。 这是给老人送礼。现在你看，但是很多老人都说，哎呀，这橄榄油做出来炒菜不好吃。 哎呀，只有花生油香。 对。但是好像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橄榄油啊这种可能更好一些。 嗯，橄榄油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是它一个特点。但是呢，现在又一个比较推荐的，而且事实证明不错的， 啊、 就亚麻籽油。 亚麻籽油， 因为我们其他的油都含 N6 比较高、 嗯、 ，N3、N6 两个脂肪酸嘛。 嗯。 后来发现，其实 N3 摄入不足对身体也是影响不小。那亚麻籽油。它就 N3 含的比较高、 嗯、 正好是替补你平常的玉米油啊花生油啊、 嗯、 或者豆油补充了它呀脂肪酸达到一个平衡、 嗯、 但是不论是核桃油杏仁油和亚麻籽油米糠油等等这些相对高端的油、 嗯、 价格确实 都挺贵 嗯，不便宜，能买好多粗杂粮， 300块钱两瓶儿，看着还挺贵的。 你跟老人说的时候，我有过这教训，我说这可贵，怎么怎么样、 嗯？ 后来我发现到过期了，还在那儿呢。 嗯，都老人舍不得 吃，没法吃了，这东西太贵了。你让他搭着平常的油，每天吃一点。 嗯、 但是亚麻籽油一个特别不好的事儿、 嗯， 就是极度怕高温， 高温 根本就不可以炒菜， 嗯， 只能 拌菜 或者滴在汤里面一些就可以了。 嗯、所以您看啊，像包括橄榄油都是这么说啊，就是这种油跟咱们中餐的炒作这个做法可能有点区别 啊，它比橄榄油娇气，橄榄油还可以低温炒菜， 嗯， 它可能还完全就 不 加热， 嗯， 最好。对， 所以你看，以后咱们有机会还得说说凉拌菜啊。这凉拌菜据说现在如果能做得好的话， 嗯、 最营养健康的。 当然，现在好多老人已经改变生活习惯了，不那么炒炝锅了， 嗯、 都是焯一焯、拌一拌、蒸一蒸、 嗯。 有机会我们说一期。 嗯、 确实，对，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还是孩子， 嗯， 从一点一滴改变那种生活习惯， 嗯、 能做到，而且你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就接受它。对身体就感觉比较舒服。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 嗯、 在十一之前，跟大家一起来念叨，比如说给老人送礼哈， 嗯、 买什么样的，既能够现在说实话，家里边人都不缺什么，既能够表达我们这种心情， 对， 又让老人能够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对，没错。 改变生活习惯，可能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哈，去跟老人念叨，这个东西怎么使，这个怎么吃哈， 对对对， 这可能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非常感谢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嗯，不客气，祝大家节日快乐。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